北京时间22点整。 夜晚的心情， 第一次约会很成功。 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 我是周准，每周一到周五 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22点到23点， 等你来找， 等你来找我。 1 2 3 4， 远处星星点点，像遗失的纽扣洒在路边。你和我，你应该是一场梦，我应该是一阵风。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看云时很近。10点打路机，让爱降落，让心飞翔。 10点打路机，让爱降落，让心飞翔。我们送走了夏冰，迎来了周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5.4 北京故事广播，收听10点打路机。我在北京向各位问好。今天这话题啊，是我在浏览朋友圈的时候看到的。本来呢想刻意回避这个话题，但是细想来说，这个话题确实影响了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两年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啊。两年大家会提到哪个关键词呢？疫情。疫情这两年你生活发生哪些微妙的变化，你自己发生哪些自己的倾向的改变，你自己知道。所以今天呢，也希望在我的节目当中跟所有故事广播的朋友，还有听听 FM 那边的好朋友一起来说一说疫情这两年你自己的改变和一些对于人生和自己的感悟啊。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好消息就是昨天在节目当中很多人说，你这个累计了那么多天的用户体验都清零了。我经过沟通，大家的用户体验都回来了。比如说你以前是4G用户，现在你依然是4G。首先提到疫情，大家不要悲观，要乐观。但是在两年之前，大家是乐观不起来的，大家都一头雾水。疫情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是不去见一个人，是不能出去玩，还是让你静下心来看看自己现在的生活？我今天准备非常多的录音，有特别开朗的人，有特别阴霾的人。开朗的人呢，就会觉得疫情会过去的；阴霾的人说不知道，不确定，失业了，心情不好，一天到晚都是灰色的。所以呢，怎么调节你的生活特别重要。那现在正在听听 F 聊天室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我的节目。小猪毛毛啊，燕林，风吹麦浪，杨秀君啊，我现在要打开我的这个听听 FM， 看看大家的用户等级是不是在线啊。如果是在线的话，我就很开心；不在线的话，大家就继续努力，让我们的这个等级越来越好啊。我准备了两条录音的音频，还有几条街头的采访。我先让节目不要特别的在那种情绪当中度过啊，我们先来听听，就是特别开心的或者特别简单的一些感受吧。关于这个关键词口罩来说，在两年之前口罩非常难买。我还记得在我的十点打路机和晚安北京的节目当中，曾经有过这段时光，我买了很多的口罩发给听众啊，就觉得自己这个行为特别伟大，当时觉得。那现在想想真的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我把手套一个一个送给听友，那是2020年的事儿吧，现在依然历历在目啊。那么接下来呢，要听听关于口罩的一个采访。在一个大学里啊，有的人呢因为疫情呢越来越管控越好，在没有反弹的时候大家竟然不戴口罩了。对于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需要戴口罩，因为现在疫情比较严峻嘛，所以我们走到哪里都需要戴着口罩。 我觉得在校园里还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到哪儿也没有必要一直戴口罩吧，而且戴口罩还挺闷的。 虽然咱们学校挺安全的，但是戴口罩也是对自己和周围人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在这送你一个口罩，希望你以后更加注重这方面的防护。 有必要。疫情防控嘛，我感觉戴口罩是得必须的。 我认为必须戴口罩，因为现在的疫情情况是十分严峻的，所以说为了我们个人的安全，也为了全校同学的安全，我们在校期间必须戴口罩。 我觉得没有必要吧，毕竟不是在外面，学校里面工作做得也非常到位，也非常安全。人其实也都看到了，出来的人也是比较少。 虽然我们学校的疫情防护工作做得非常的好，但是戴口罩也是对自己和对周围的人的一个责任。 对的对的，我下次一定注意这方面。 那我们这就送你一个口罩，希望你以后更加注意防护这一方面的问题。 你看看，好多人都放松了对于口罩的自己的最后一道防线的保护。我记得我呀，这个人的鼻子比较敏感，每当秋天和春天的时候都会过敏，所以呢，我口罩是常年备的。自从疫情来了之后，我的口罩都没有摘过，换了一种另外一种的口罩，什么耳朵不紧的，然后是各种颜色的。其实我觉得在之后的几年呢，大家戴口罩就是一种常态了。刚刚看到了听听 FM 聊天室的朋友们欢呼雀跃，说呀，等级回来啦！这是谢谢我们的听听 FM 的工作人员啊，我们的惨惨，谢谢他啊，这个给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努力，我们也为我们的惨惨点个赞，比个心。来，在线的朋友为我们的听听 FM 的工作人员比个心，我先来比个心啊，谢谢他能这样去在后台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动作，谢谢大家啊。那不要忘记来到我的节目呢，说一说这两年你对于疫情的一些感受和体会，你有什么改变，心里话听听看。其实在我的节目当中，有非常多的朋友这两年过得并不是很顺心如意，我能感觉得到，一是从工作，二是从生活，还有自己的身体以及自己的对未来的一些渺茫的期待，刚有期待又来了，刚有期待又来了。我有一个朋友呢，是做旅行的朋友，他的名字呢叫黄建华，他的网络名字叫做飞来飞去的黄建华。他是一个旅行家，去过的世界大概有80多个地方哦。我想这两年的疫情对于那些飞来飞去的人来说，一定有他一些自己的感受。一首歌之后，我们来看一看黄建华这一年的感觉，以及他在他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篇这两年疫情的感受之后，跟他互动的朋友是如何展现他们的隐私和感觉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啊，大家说怎么还不放歌，放首歌给大家，叫做境外。我们现在不能去境外了，希望大家看到那些照片的时候回忆会回来。 一般会爱你般蔚蓝，云飞得好快，一个人敲着窗外，一等待着飘忽城市，车往风离开，吞下寂寞我再也无害。一边登机一边听着隔壁的女孩说她似曾相似的未来，原来呀，人都一样，得谈几次爱，才会甘心把从前移开。想离开就离开，走到记忆之外，没有什么需要过半。想回来就回来，旅行后从前留在境外。不应该一路奢望又一路等待，时间他说世界还有不同的海，但不要告诉我现实它很坏， 我想看看自己的能耐，想离开就离开，走到记忆之外，没有什么需要膜拜，想回来就回来，旅行后才明白，我把从前留在境外，我不看将来，也不问现在，我只要孤单等开，在这道上海，在北极地海，我忘泪之后回来，想离开就离开，走到记忆之外，没有什么需要膜拜，想回来就回来，旅行后才明白，我把从前留在境外，想离开就离开， 首先呢，在这里给大家报个歉，也给主持人道个歉，因为我把首播日期记成了今天，其实是昨天，所以昨天没有参加首播的节目，十分抱歉啊。然后今天的话题是疫情两年以来的日子怎么过的，还有一些感悟。我觉得日子过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吧，也挺有意义的，经历了很多事情，跳槽啊，然后不断的去挖掘自己的大脑啊，然后在疫情期间这个旅游行业怎么做啊，一些主意想法啊项目啊都很多，但是最关键一个词应该还是学会了接受，接受两个词很重要，学会了去接受以前不能去接受一些东西，包括别人做的一些事情，别人的一些为人处事，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对一些事情的理解，以前可能放以前就要干起来了，就要怎么样怎么样了，但是这两年反而让我很静下来，也理解了别人很多事情的一些初衷跟一些想法，跟我肯定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嘛，所以接受这两个字我觉得对于我未来的人生里也很重要，这是我这疫情期间最重要的一个感受吧，或者说是一个改变。然后至于这个最大感受是什么呢，是真的是人不能与天斗，斗不过疫情，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那我们每个人能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期间把自己的心态保持好，尽量的去保持一个平常心，当疫情结束的时候能迅速的回归正常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感受，不要与天斗，跟自己斗就好了。然后也祝这个晚安北京从2022年起飞黄腾达， 谢谢， 各位也生活越来越美好，谢谢大家。 谢谢这位朋友喝酒能减肥啊，他在去年的节目当中就一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互动啊，你看他在说这些的时候感觉轻描淡写，其实在他心中他经历的事情只有我们每个人知道， 看到了非常多新面孔哦，非常的开心啊，来到节目当中看到了潍坊老金啊，你好。他说哎呀，西安现在疫情不知道控制的怎样，反正现在是好像那个增长的数字在慢慢的下降，也希望呢古城西安呢能够好运。不管是武汉还是西安还是之前的北京，很多很多的时代都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在时代当中一起共同经历很重要啊。来看大家这两年的一些感受。小仙儿说，疫情这两年越来越多拥有了好的卫生习惯，戴口罩，消毒手，消毒手机，消毒快递，变化就是可能大家对疾病的预防和控制更加关注了。对，有一阵儿就是说那个什么快递里面又有什么细菌啊，就天天拿这个酒壶，酒精壶。因为街坊呢有很多叔叔阿姨收快递的时候说，小伙子喷喷快递。我说哦，好好好好。他们都会提醒你，是不是？葛大爷说，这两年感受到说没有庙会逛了，原来这个时候这个庙会特别多的人，也不知道今年庙会能不能办，大家都期待着新的一年的庙会是什么样子的啊。燕林说呢，心态平和，不急不徐，随遇而安啊。用户4856说，这两年呢在家里时间长了，上网时间长了，去商场医院都要健康码，天天背着码，各种码，绿码啊，戴口罩，回家勤洗手，勤开窗。黄建华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是我们这个之前做旅行节目认识的朋友啊。这篇文章呢叫做被疫情偷走的那两年，这两年啊，大家过得怎么样。而且他写的非常的真实啊。他说很多人因为了这个疫情呢，忍痛关了开了几十年的餐馆，也有些人推迟了走出国门的旅行，留学生被迫黑白颠倒，线上停课，还没见过同学，期待的大学时光就过去了一半，很多人的人生轨迹就此改变了。真的，很多人生计划被打乱，生活被改变，甚至家庭被疫情拆散。真的，生命当中所有颜色的事情，赤橙黄绿青蓝紫，都在疫情当中体现了出来，让我们面临着生活的艰难和应对的无奈。有的人心中那团火灭了就灭了，也有一些人能够重拾对于生活的渴望，对未来的期盼。有些人艰难应对，也有一些重新再来。这篇微信公号里呢，有非常多朋友的留言，我觉得是特别珍贵的。比如说，这位朋友叫做青年演员二毛，他说，疫情这两年偷走了曾经的梦想。疫情刚开始前，我主演的电影刚上映，还没上映一个月呢，就遇到了疫情。武汉解封，家人找了一个工作，给一个工程公司的老板当司机，从2020年5月份干到10月份。那半年真的超级痛苦，我每天都在看各种影视行业的新闻。10月份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的恢复拍戏，发现根本就没戏拍啊，只能接一些学生的短片。他说经过这一年的拍摄呢，他发现行业实在跌落到谷底，而且乱象越来越复杂，索性自己做编剧，卖卖剧本，帮朋友拍一下抖音，收获嘛，他说还能自己养活自己，觉得就很不错。他说我渐渐的从追梦少年变成了我只想靠自己的专业活着。不单单是演员，其实很多娱乐的行业，歌手，各行各业的朋友面对疫情都皱紧了眉头。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我们在世事面前显得无助无常是正常的。那么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网络上听到的叫做瑞希的女生录的一段5分钟的音频。这段音频我也是放到节目当中，让大家在2022年的1月4号这一天22:19:25把时间定格在两年之前。或许她的话能给大家一些回味和感触，我也希望大家在听听 FM 十点答录机的聊天室踊跃的发言，转发我的这个直播间到你的朋友圈，还也不要忘记为我们现在的生活点赞比心。我们有请瑞希。 你想过吗？这场疫情 到底改变了我们什么。从疫情开始的那天起，每个人的安全感就像是突然之间走丢了。我们穿上铠甲，筑起城墙，我们草木皆兵，逃离人群。慢慢的，一个多月过去了，企业开始复工，游子踏上征程，店铺尝试营业，路口又开始堵车。于是有人高呼着说，我们的生活又回来了。可是重新按下播放键，生活真的就会乖乖归位吗？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也许你会找到答案。曾经一座难求的早高峰地铁，现在无论何时你都能找到位置。抬眼望去，看到的不是笑脸，而是一层摞一层的口罩。把最繁华的商业街从头走到尾，你也遇不到几个人的身影。曾经灯火大旦的写字楼，见证过职场人的百态人生，而如今疫情大浪淘沙，有人照旧复工为梦想打拼，有人被裁员被带岗，默默承受着生活的考验。而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我们与如常岁月之间还隔着很远的路。而长大或许就是你必须一个人去面对所有生活的刁难。17年前非典的时候，我上小学，那场人心惶惶的灾难在我的记忆里其实与痛苦无关。我只记得假期延长，课件增多，作业变少。我只记得一个体温计被卖到几十上百，但我从来不必考虑钱从哪里来。那时候在我和灾难面前，隔着父母，隔着未曾长大的责任，大人世界里的辛酸通通都与我无关。我还记得前段时间复工的那天，我加班到11点多才回家，远远看见小区门口测量体温的人员。我记得早上出门的时候也是他隔着口罩提醒我说，姑娘注意安全。那一刻我再次相信了，所有岁月静好的日子背后都有一个个替你负重的身影存在。在每一个城市里，那些风雨无阻的快递和外卖，那些始终平价供应的瓜果蔬菜，还有每一个为爱挺身而出的普通而平凡的人，他们都是这场疫情里最温柔的存在。就像每个人都要经历成长跟蜕变，如果这场疫情也是你我必须经过的考验，希望我们能像17年前一样，即使在最晦暗的日子里也能野蛮生长，不舍爱跟希望。相信用不了多久，早餐铺子会重新升起腾腾热气，小吃街上会再次堆满笑声，地铁会恢复拥挤，街道会重归热闹，人们会再次亲密拥抱，兵荒马乱的心终将被下一个春天治愈。这一切也许它会来得有点慢，但我知道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火锅、奶茶、热干面、亲吻、拥抱、微笑的脸，他们一个都不会缺席。相信经过一整个漫长冬天的等待跟努力，我们都会与美好撞个满怀。即使岁月漫长，好在来日 永远值得期待。嗨，陌生人。 陌生人。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 祝你平安健康。 平安健康。 愿你的世界里总是洒满阳光。 有阳光啊，记得微笑。 我是蕊希，我在北京，祝你一切都好。 我是周准，我在北京，祝你安康喜乐。 谢谢蕊希，我希望这篇文章大家听了之后心里会有暖暖的感觉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李宇春，叫做《银河中的星星》。 一颗两颗星火照亮整个山海错落，山海才如此磅礴，奔腾着。三颗四颗青春点燃袅袅人间烟火，人间才如此鲜活，灿烂热爱着。满天的星星流转起落，默默地守护所有光明泪汇成银河。一颗两颗真心感动多少季节片刻，季节才如此恩泽开出花朵。三颗四颗信念滚烫每首生命之歌，生命才如此执着用力追求着。满天的星星流转起落， 一颗一颗一颗一颗汇成银河，一颗一颗一颗一颗汇成银河。 大家要加油哦，一切总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寒冬过后春暖花开。一个广告之后，下半段十点打卤机等你。 盐腌留存住肉食别具一格的香味， 吃伊东西阿拉上海人是要把海肉的 糖渍，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 拿糖这么一熬，山楂炒红果，北京人一冬都爱吃。 烘干成全了粮食延年益寿的心愿。 俺们周村烧饼又好吃又管饱，关键是放得住。 古老的中国人用智慧守护大自然的馈赠。 女士您好，我们店推出了光盘打九折的优惠活动。 妈，老师叫我们学知城中村，粒粒皆辛苦。 我们尽量光盘，没吃完咱们也打包带回家。 今天的中国人用文明珍惜舌尖上的资源，弘扬传统美德，力行勤俭节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夜晚的心情， 第一次约会很成功， 很成功。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夜晚的我。 我是周准， 我是周准。 每周一到周五 十点大陆机， 十点大陆机，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22点到23点， 等你来找，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只要你真心那爱与我回应，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北京时间2022年1月4号星期二22点31分54秒，欢迎各位亲爱的你，从四面八方走来的你，进入到听听 FM 十点答录机的聊天室。我是周准，在北京 say hello 向你问好。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大家不用特别的紧张。我也是想借这期节目呢，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这两年你的生活发生了哪些改变。记得戴口罩，记得勤洗手，记得多关爱你身边的人。上网课的孩子们，不要对他们大声讲话，他们很累很辛苦。还有离开教育行业的老师们，希望你们有新的开始。在各行各业里因为疫情受影响的我的朋友和未曾谋面的陌生人，我都希望你们坚强，因为一切都会好起来。就像我们十点答录机的口号一样， To be a Batman。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哦。时光雕刻说，这两年原来朋友聚在一起聊天，现在疫情改成朋友聊天，都是视频聊天的。还有一阵兴过视频喝酒，对不对？因为不能聚会啊，那些老爷们儿们就在那个摄像头里喝酒，来干了干了，既好玩又有点感伤啊。还有的朋友说，亲朋好友聚会少了，旅行少了，但是读书听广播的时间多了。你看，事情都有两方面的事啊。 Y 是我们的学霸，他说以前生病了才戴口罩，现在不戴口罩会被冷眼，还真的是。用户 0800FG 说，珍惜所有的爱，爱你和你爱的人，珍惜健康吧朋友们，珍惜身边的一切，珍惜。小仙儿说，人在希望在。2003年非典那会儿我们战胜了，我们胜利了。这两年的新冠我们也一样可以战胜它。 Fighting。 没错，潍坊老金是我们的新朋友，欢迎你。这是我老小啊，我用潍坊话来读一读啊，听听我们家乡的口音。他说，疫情啊，本来就互联网变革记得强卷的实体经济更是雪上加霜。潍坊也是这个样啊，一个一个的街头商铺在不停地轮换，都不容易，但是别轻易躺平，生活总会好起来的。哎呀，乡音难改啊。哎呦，现在忽然想起家里的肉火烧、朝天锅、潍坊萝卜。哎呀，潍坊菜。我多希望在一个早起的小巷子里看到那个老板正在卖馄饨、炸油条、卖包子。这是这个 这个城市最初的样子，烟火气最浓的时候，大家可以聚会，可以一起吃早餐，可以一起卡拉 OK， 一起去玩，一起在密闭的空间里做杀人剧本的游戏，剧本杀，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这一切都会回来的。我们都说东北朋友特别热情，特别撒脸啊。接下来的这段录音呢，就是我们采访的东北的朋友，你看看他们对于疫情是怎么看的。 选择多去参加一些社会性的这个志愿服务吧， 还吃喝玩乐，哎，出来旅游， 珍惜生活吧，然后享受生活， 享受生活，然后跟家人团团圆圆，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 新冠疫情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出门不太方便，然后的话想去哪个地方的话，就是那必须要什么，就不方便嘛。 是我对这个国家的团结，民族的这个团结的力量有了更深刻、更深刻的这种认识。 我觉得改变还是非常的大，尤其是我自己有了小孩以后呢，就会对这个疫情这方面呢，就是更加的关注。然后很多的娱乐场所呢也不去了，尤其是还怕小孩子这个抵抗力比较弱嘛，然后也不会领孩子出去。总之吧，就是对我生活有个很大的限制。 我感觉就是人们的自我意识更强了， 团结一心啊，抗击疫情，咱们一定会度过那个。 咱们这个疫情过去了，然后咱们就是什么时候又回到过去那种不戴口罩的时候，那是最好的。 希望我们这个疫情啊赶快的过去，让我们整个中国啊就像以前一样啊，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呀，可以随意的享受阳光，享受生活。战役必胜，加油， 必须的， 中国加油，防疫必胜， 必须的，中国必胜，世界必胜。当世界上的人民在面对一种病菌，一种灾难的时候，当我们空前团结，这个力量能大于一切。刚刚喝酒能减肥说过，不能跟老天爷较劲，但是人定胜天，只要我们 keep the balance of nature， 我们保持生态的平衡，我们不能过度的采伐，过度的猎杀，我们保持生态的平衡，这个世界会变好的。我看了一个纪录片，说疫情这两年，由于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出没的次数少了，占有的空间少了，动物们的世界越来越丰富多彩了，沙滩上越来越多的动物，度假区里越来越多的动物成了他们的家。希望人类这些高级动物和所有大自然的一切生物和谐共存。好了，看到了好多朋友休息了啊，晚安，明天见，小仙儿，晚安，燕玲。我的家乡山东潍坊是一个低风险的区域啊，是的，是的。关于这两年，很多朋友也在说厨艺那是相当厉害的，真的，在最严重那会儿，也饭馆不敢去啊，也不让去啊，然后也不能点外卖，就看到了朋友圈里各种晒美食的照片。现在大家等级都恢复了，都有三级都可以直接发照片了。你们还记得在疫情那会儿你们做的各种饭菜吗？我记得家人啊，在疫情那会儿自己烤羊肉串，自己做凉皮，我简直疯了，凉皮原来如此之难做，我就说如此难做的凉皮为什么卖那么便宜的价格，凉皮一定要提上去。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像热干面啊，炸酱面啊，北京疫情严重的时候炸酱面会回来的，武汉疫情严重的时候我们说热干面会回来的，西安疫情严重的时候我们说肉夹馍会回来的。 Anyway， 只要我们心中有希望，我们就战胜一切啊！谢谢大家继续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2022年之前的两年，疫情控制了我们的生活，你在疫情当中收获了什么，学会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我说说我的感受啊，我学会了更加平衡的看待每一件事情啊。有些事情你强努强要去争取是很困难的，在平衡当中不是躺平，而是学会努力，悄然的努力去做事情，不要把任何的事情在你做或者做的过程当中或者结果没有出来之前不要告诉别人，这也是越来越成熟的表达吧。当然我也在网上看到了一段文字，我呢配了一段我感觉还非常有力量的语言， 在今晚送给大家。这段话呢，我很欣赏，也希望大家在疫情面前一定要坚持住，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那我们一定会战胜它。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社会打击是沉痛的，这也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一次整体性刹车。让我们停下奔忙的脚步，给每个人足够的时间沉思，给每个人足够的时间回望。今天不管你是谁，又无论你是贫穷或者富有，除了为我们遮风挡雨的那些最可爱的人，我们都躲了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一个假期，也是最冷静的一个假期。每天打开手机，看着疫情的信息，浏览大千世界的种种故事，陪在家人身边，足不出户想尽办法陪孩子玩出新花样，陪孩子读书，陪爱人成长，这其实是以往许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今天大家却集体做到了。人生需要按一次暂停键，尽管这个暂停的代价过于惨痛，但是我们今天却不得不经历，不得不面对。不必要的聚会不去，不必要的见面不见，我们以后或许真的可以做到，就待在家里读书、喝茶、做饭、陪父母，耐心听他们说每一句话，安静的生活。疫情防控，如非必要绝不出门，这是我们心中经常想的一句话。唯愿我们历尽沧桑的国家，我们饱受苦难的民族，我们这片热土上所有为之奋斗的人，那些热爱生活勤劳勇敢的人们，能够早日摆脱病魔，尽快在大地上自由地奔跑，在人群中安全地穿梭。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生死决战中，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在经历成长。我们坚信，世界一定会胜利，也必然会胜利。 色的胸膛，带着伤痕累累的勋章。那些历经风雨的善良，是我们和世界的合唱。普天下没有翻不过去的 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答录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时间来到了22:48:27，过得好快啊。以前呢2个小时，现在1个小时，觉得时间飞逝，所以就格外的珍惜跟大伙聊天的时间。谢谢大伙在十点答录机没离开过。疫情改变了很多，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好，也是事实。新朋友莫竹子说，希望这场疫情是大家可以更团结更互助，真的是世界大同，那人类真的是不可战胜的，人定胜天。莫竹子还说，带着我家大宝去过许多地方旅行，可家里3岁的二宝因为疫情连北京都没出过，疫情过后就补偿一下二宝，带着俩孩子一起去世界看一看。哎，好感动哦。真的，有时候我家小孩也在问我说，爸爸什么时候咱们能去海边玩啊，等稳定了，大家一起去海边，听大浪，听海鸥，听老船长，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又看到小猪毛毛的黑猫警长陪着他一起听广播呢。来看看黄建华这篇微信推送当中的一些他的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做神奇小子。 他说疫情这两年发现了新大陆啊，什么新大陆？他说通过疫情主动被动学习了更多的医学和生物的知识，也更加注重健康和卫生，算是收获吧。主要是由于疫情啊，我的第一场马拉松至今没能实现。没关系，训练还在继续，应该享受过程，而不是一心追求结果。原来总是想着出去玩，现在不能出京了，有空就在北京逛逛，也还是发现了一些一直没有去过的地方呢，体验了一些没有过的活动。是的，一克拉的眼泪说，哎呦，深刻地意识到只有好的身体素质才是抵抗疫情的良药。生活在快节奏中的人不要找没时间的借口啊，不去锻炼身体，要在百忙之中每天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去锻炼，放下手机，锻炼身体从我做起。我觉得我2021年锻炼的时间少了，2022年每天一小时，必须不间断，每天一万步必须安排上。那必须得安排上了啊。宋彦君说他家的宠物很胖，大家没有发现就是疫情期间大家跟宠物时间待的都更久了，所以学会跟宠物相处比人更简单。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动物，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如何建立是非常重要的。我也希望在疫情这样还没有结束的2022年，或许春天就没有了，或许夏天就结束了，或许我们能在广播当中，在所有你可以看到的媒体当中发现战胜的力量。这位朋友叫做 Boren， 他说疫情前做旅游，现在基本上失业状态了，索性准备各种考试整一年，现在考到了医院上班去了，好厉害，做行政工作。他说上岸前分手了。质检他说要么旅行要么读书，疫情这两年更能深刻体会与感受平方米的静心，就一平方米的静心。我的18岁的女儿更觉得祖国的魅力越来越大了，但同时也让我和她从原来的假期说走就走变成了现在被迫收敛起疯狂的心，开始一本接一本的各种读书，闲暇时间真正做到了书不离手。其实我们不得不去感受到疫情也让我们更多的体会到了家人的温暖，家庭的温暖。那些平常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的年轻的朋友都在家里面对自己的爱人，互相的学习，互相的提升，难免会争吵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不知不觉你们两个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慢慢的都会越来越棒。谢谢大家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的听众的互动留言啊，也希望明天的节目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明天的话题哦。明天的话题跟爱有关系哦，提前跟大家说一说跟爱有关系。在爱的这样一个大的书大的剧，你是做一个导演还是演员呢？如果它是一个舞台，你会表演什么样的角色？你是当一个主角永远有主角的光辉，还是凡事可以商量着来？这一点很重要。纳静我心是新朋友啊，他说疫情这两年的感受和变化就是锻炼锻炼，从200降到了，我的天哪，他从200斤降到了142斤。我算数不太好，200减42应该等于58，你整整瘦了29公斤呢，哇，厉害厉害。也希望大家在2022年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活的习惯和生活的规划，列一个清单，一项一项打勾实现，不是立 flag， 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刚刚燕林说浩洋在那边的节目当中都有那个什么了，夜猫子的听众的口号了，听众的这个阵营了，名称了，准子你也起一个名吧。我想了一想，咱们就叫准的人怎么样？准的人，很准时的人，靠谱的人，听周准节目的人都是准的人，怎么样？以后进十点达路机的朋友都是准的人。还听得还挺激动的，你知道真的。最后一首歌给大家来一首什么歌呢？其实这首歌我在疫情期间也老听，有时候人在孤独寂寞无从选择或者灰暗的时候会自己跟自己讲话啊。嗯，这首歌来自于 Adele， 叫做 Hello。 也希望这个 HELLO 是我们打开壁垒的方式，打开陌生的方式，走进彼此内心的桥梁。谢谢你收听今晚的十点达路机，你也不要忘记接下来的听听书场。我是周准，在北京向你说晚安。最后一波心走一走，给自己比个心吧。明晚十点钟 See you， 拜拜。 Hello It's me。 I was wondering if after all these years you'd like to meet to go over everything。 They say the time's supposed to heal you but I ain't done much healing。 Hello Can you hear meI'm in California dreaming about who we used to be when we were younger and free. I've forgotten how it felt before the world fell at our feet. There's such a difference between us and a million miles. 北京故事广播和听听 FM 邀请文化、体育、演艺等领域知名人士 参与青访谈节目《 大咖来了》。